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一集，寒风。 建兴王沈巍兵败于东北茶石河，敦州一线随即沦陷，30000军士被活埋于茶石天坑。你也在其中，为何只有你活着？ 沈泽川眼神涣散，并不回答。审问的人用力捶了捶桌，亲身过来，眼神阴鸷。 因为沈巍早已私通了边沙12部，有意将中伯六州拱手让给外敌，你们想要里应外合攻破去都，所以边沙骑兵没有杀你，是不是？ 沈泽川干涩起皮的双唇动了动，他费力地听着审问人的话，喉间缓慢地滚动，色质地回话： 不是。 沈巍畏罪自焚，私通文书已由锦衣卫全部递呈给了皇上，庶子还敢嘴硬，当真是冥顽不灵。 沈泽川脑袋昏沉，已经不知多久没有合过眼，他像是被一根线吊在万丈高空，只要稍有疏忽，放开了手，就会摔得粉身碎骨。审问人把供词摊开，扫了几眼。 你昨夜说你能活着走出茶石天坑，是因为你兄长救了你，是不是？ 沈泽川眼前恍惚地浮现出那日的场景，坑陷得那么深，无数军士们拥挤在一起，可是怎么也爬不上去，踩着的尸体越来越厚，却始终够不着坑沿。边沙骑兵围绕着天坑，深夜的寒风里夹杂着流矢的飞声，血漫过了小腿肚，哀嚎与残喘全部紧贴在耳边。沈泽川呼吸急促，他在椅子上开始颤抖，他失控地抓着头发，难以遏制地发出哽咽声。审问人举起供词，对着沈泽川掸了掸： 你说谎，你兄长是建兴王嫡长子沈周济，他在茶石天坑之前抛下30000军士，带着清兵私自逃跑，却被边沙骑兵套上绳索，活活拖死在了茶石河畔的官道。边沙12部坑杀军士时，他已经死了，根本救不了你。 沈泽川脑中混乱，审问人的声音仿佛远在天边，他耳边只有无尽的哭喊。出路在哪儿？援兵在哪儿？死人挤着死人，污臭的烂肉就压在手上，木戈照在他头顶，他趴在血会尸首上，他听着木戈喘息急促，喉间的哭声却是因为太绝望了。 三头六臂， 寂寞艰难地挤出笑，却已经泪流满面。 可是铜墙铁壁，撑一撑就没事了，撑过去原本就到了，到时候可肯定回家接爹娘，哥还要去找你嫂子。 审问人砰地拍响桌子： 如实交代。 沈泽川挣扎起来，他像是要挣脱看不见的枷锁，却被蜂拥而上的锦衣卫摁在了桌子上。 你进了咱们诏狱，我谅你年纪小，所以没有动用重刑，可是你这般不识好歹，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。 来人，给他上刑。 是。 沈泽川的双臂被套上绳索，接着被拖向堂中空地，长凳咣当放下来，他的双脚也被捆在凳子上。旁边虎背熊腰的男人提了玉杖，掂量了一下，跟着就打了下来。 我再问你一次。 审问人拨着茶沫，慢条斯理地抿了几口。 沈卫是不是通敌卖国？ 沈泽川咬死了不松口，在杖刑中断续地喊：“ 不，不是！ 你若是把这份硬气用在了战场上，今日便轮不到你们沈家人记得了。给我继续打！” 沈泽川逐渐扛不住，埋头嘶哑地说。 沈卫没有通敌的。 茶石河一战兵败，全系沈卫轻率迎敌。茶石河败后，敦州一线尚有挽回之机，可他却在兵力悬殊之下无故退兵，端州三城因此沦陷，那城中数万百姓皆丧于鞭杀弯刀之下。 沈问人说到此处，长叹一声。 中伯六州血流成河，沈卫带兵南撤，登州一战最为蹊跷。启东赤郡守备军已经越过天飞阙前去支援，他却抛弃夹击之策，调出数千骑兵护送家眷去往丹城，致使登州防线全部崩溃。这难道不是有意为之吗？若不是李北铁骑狼奔三夜渡过冰河，鞭杀骑兵就该到去都门前了。 沈泽川意识昏沉，冷汗淋漓。沈问人鄙夷地甩过供词，砸在他后脑：“ 宁为一条狗，不做中伯狼。这一次沈卫便是大周的罪人，你不认你只能认。” 沈泽川痛得半身麻木，他伏在长凳上，看那供词盖在眼前，上边的墨迹清晰，每个字都是一场耻辱的鞭法，抽在他的脸上，告诉天底下所有的人：沈卫卖国，连条狗都不是，他让中伯六州尸骸色流，茶石天坑里埋着的尸体到此刻都没有人去收，因为敦州群城已经被屠干净了。沈卫是自焚了，可这笔血迹斑斑的账却必须要个活人来承担。沈卫妻妾成群，儿子众多，在鞭杀骑兵攻占敦州的时候全死了，只有沈泽川因为出身太卑微，被养在外边，才幸免于难。沈泽川被拖回去，血顺着脚跟拖出痕迹。他面对着墙壁，望着那扇窄小的窗。寒风呼啸，积雪扑打，黑黢黢的夜没有尽头。他脑袋混沌，在风声里又回到了坑中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黄翔宇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几雷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、分享。一条龙吧。